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啊，翻翻嚟第二节嘅时间啦。 笑咩啫？你喺度？ 冇，我哋讲其他嘢啫。喂，咁啊，最近咧，即系又有第二，喂，一个礼拜内咧，执第二张报纸。即係密到呢， 今次係執成報， 今次係執成報啦。但呢個殭屍報紙呢，其實你都唔知有冇買到1萬份。 喂，你唔講啦，我真係唔知道呢，原來仲有成報呢喺我哋嘅香港嘅媒體裏面出現。 係係啊，你申報你起碼佢有個存在價值，起碼佢做馬經啊嗰啲叻啊嘛。但你成報係啲咩嚟嘅呢？你點樣 identify 佢呢？即係你除咗覺得佢一份大陸報紙之外，你都唔知點樣去 define 佢。 咪成報以前都係做馬經做強項嘅，但係而家你整下整下咧，佢除咗係比文大商更加奶共，你都諗唔到佢係咩狀況嚟。 哇！我諗真係超過十年以上咧，係從來未睇過呢個成報嚟嘅。嗱，以前我哋僆仔嘅年代。我老豆都買成報嘅，因為佢好少買報紙，因為做酒樓咧，佢就話咧，屌唔好嘥啲咁嘅錢，就係執人啲報紙啊嘛。咁偶然都買份成報嘅。嗱，你諗下嗰陣時候四大報係乜嘢？所以你睇到香港嘅傳媒嘅悲哀嘅。四大報係咩咧？未有蘋果之前，東方、成報、新報、 天天 或者星島啦，我唔記得啦。 哦，應該星島先。我覺得天天就好可惜嘅，執咗就。 你諗下華僑？ 唔係啊，天天因為佢成版都係鹹相嚟嘅嘛，一班。 天天都會買嘅，如果你即係諗住打飛機嘅話，亦都未有龍虎炮嘅。 以前真係嗰啲風月版係露點噶嘛， 係啊， 真係有嘢睇噶嘛，仲要成版好似海報咁樣，可以幫你貼堂咁樣 嘅。唔係，整下好似打星嘅喎， 係嘛？係 啊， 呢啲後期啦，呢個係。 所以你睇到而家嗰個傳媒嗰個生態咧，確實係報紙嘅傳媒咧，已經係頂唔住。 唔係，佢本身就係冇咁嘅市場價值，佢係生存唔到嘅。即係嗱，你由亞視開始，亞視跟住係新報，跟住而家係成報，呢啲係全部係冇市場，即係一個自力更生嘅能力嘅嘢嚟㗎嘛。呢啲 係同埋呢啲咁樣嘅，就反映到傳統嘅媒體咧，喺我哋僆仔嘅年代，你當係85年以前啊， 嗯。 都仲 OK， 因為點解咧？大家都係日出而作，日日而息。翻到屋企就打開電視。咁我仲有 market 啊嘛，你得兩個俾我揀，唔係無線有亞視噶啦，亞視套劇係嘛，變色龍嘅咁樣係咪？我咪睇咯，係咪啊？屌老蕭做呢個監製咁樣。 係。 咁好啦，跟住你翻到屋企，以前你晚報都係生存空間啦。 係啊， 但有搭船啊嘛，最多人買晚報係咩咧？搭船。 哦。 翻屋企 都係 搭巴士。喂，而家什么啫？ 你有电视就不 你同我而家都系低头族嚟噶啦。 系， 我使乜拣你成报新报啊？大佬，我唔可以睇 Washington Post 啊，我唔可以睇 New York Times 啊，系咪？而家喂，资讯爆炸的年代。 而呢啲而呢三间传媒机构咧，即系最后可以容忍得到佢嗰个边个咧？系共产党啫嘛。即系连共产党都容忍唔到佢， 共产党都唔泵水俾你， 系啦， 你就趴街啦。喂，共产党而家走资噶嘛，即系睇市场噶嘛。 系， 因为你受唔受欢迎噶嘛，大佬，我无限咁泵啊。喂，除咗我党部文媒大公之外，喂，我泵咗几多份啊，大哥？ 系啊， 咁所以其实而家你见到嗱呢一班叫做系过气嘅媒体咧，勾咗之后，而家边啲人 in 啊？咁你咪周融 in 咯。 点解？ 唔系香港珠宝嘛，搞网媒啊嘛， 跟冯伟光咪 in 咯。你谂下港人港地啊嗰啲咁嘅嘢，喂，而家喂真系好多人 like 嘅，同埋佢又好识得咧，唔知攞啲猫猫狗狗真系引人噶嘛。 唔系，同埋佢都揾到个 market segment 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呢个世界所有人都系黄丝先啦，嘅大哥上 Facebook 嘅人，咁总有啲蓝丝喺度噶嘛，系咪？我最近都有啊。我冇得闲搞咋嘛，我见到花生台有十几个人即係准备 add 入嚟，我都冇 approve， 都冇 ignore。我睇其中一个已经见到原来佢係蓝丝嘅，屌我都唔知 ignore 佢好定 approve 佢好。 係咪 嗯 係咪你搵人帮手得闲睇下嗰班人係咩人。 蓝丝做嘅听众 呢个就欢迎啫。阿院长就好积极去即係审查呢个。 你做下 screening 囉，因为以前呢我同阿 B 嗰啲咪傻佬呢就人哋 入嚟，我哋一定係 approve 嘅，因為諗住咧，我哋嘅諗法就係咁嘅，即係如果你亂鳩咁講嘢咧，咁我哋有足夠嘅力量可以即係產即係喐你噶嘛。 呢個錢咪 secret group 啊嘛，係嘛？ 係嘛？我哋大把啲咁嘅人啦，咪由得佢哋入嚟咯，屌我哋大把人冚你，係嘛？你自取其辱。你諗下林忌都喺我哋嗰度灰頭土面咁，即係走咗咯。佢成日都 post 嗰啲嘢上嚟噶，佢啲本土派嗰啲嘢，都冇人 like 你，亦都冇人回應你。其中一次笑到我碌地。就係佢唔知凌晨兩三點，我第二朝睇到嘅屌，佢 post 嗰啲嘢，低頭冇人理佢啦。跟住咧，佢唔夠一兩分鐘已經有嚟有回應佢，瞓喺柒頭，咁咪笑到碌底，係嘛？佢成日都係咁諗住宣傳呢啲嘢，咁咪用啫，大佬啊！大家有唔同嘅 market 噶嘛，你翻去你嗰、那個即係仇即係親英啊、歸英啊，即係仇外嗰種嘅 market 嗰度啦， 咁但係你見到就係話你呢、這個佢哋有個 market segment 啦，佢哋 market segment 就係嗰班藍絲啊嗰扎人啦，即係本身就好 Q 唔關心政治嘅。咁但係呢 你而家煩到我 係啦，就係、是、有即係、就是、你冇凡事冇絕對嘅，就係而家呢單鉛水事件已經可以將呢一個所謂嘅 market segment 呢即係完全係打破咗啦，即係嗰個壟斷地位係。你諗下。喂，即系嗱，我今日见到阿边个阿连月争写一篇文啦，就系话喂鉛水事件，喂边啲人系最大镬嘅， 最大得益者， 你得益者就嗱得益者之后先讲，即系你而家即系变咗喂最大嘅 loser， 其实好明显啦，一定系嗰啲咩啦， 民建联咯， 民建 系啊， 因为你蒋元秋喺度戆居居啊嘛， 嗰啲啊嘛， 死 defend。 而问题就在于就系而家咧，即系佢嗰个成条食物链咧，嗰、那个贪腐食物链啦，喂，其实终于曝光啊嘛，系咪？喂，大佬，喂，你出咗事之后，你歇斯底里咁样去维护呢一个中建啊？同埋嗰班即係嗰啲工會啊，即係水喉匠工會啊嗰扎人，然之後揾呢一個咧，阿林德成， 阿林德森 雞頭，阿林德森頂咗你雞頭，喂大佬，喂你仲要夾好嘅添，即係而你嗰個工會都唔保護你一個員，你嗰個 member 喎、啊，即係頂，喂送你出去死喎、啊，大佬。 系啊，咪之后你仲要即系啲古仔话，喂，你嗰、那个水、那个水喉匠工会攞嚟做咩？原来就系嗰啲咩九龙工作部咧，同、 啊、 你真系落 九 龙落啫嘛， 系啦、啊，俾共产党入晒一早就，即系、啊、开会嘅，即系尤其系嗰阵时倾嗰条咩啊嘛，即系建筑条例啊嘛，系、豁免咗呢、這个公屋啊嘛， 唔系你有冇发觉一个现象咧、啊？尤其是呢啲咁样嘅工会，你啱讲开咧、啊，我就想起一样嘢、啊，就系、是。回归前同回归后系有少少唔同。嗱，回归前咧，嗱我又而家就做咗啊呢个林忌嘅即系归英派。回归前咧，英国佬即使你话佢点样衰都好咧，佢喺度规则系清楚嘅。你作为一个香港嘅难听啲讲叫中国人啦，其实你系一定要守佢呢啲规则嘅。因为点解咧？你攀附唔到呢啲权贵噶嘛。好啦，因为回归。中聯辦又溝你，因為你有力量啊嘛，你有工會啊嘛，咁、你嗰班人就自然係咩心態呢？屌，我做咩都冇人理㗎啦，我做乜嘢都有人照㗎啦，當權嘅人照㗎嘛，出事囉。 係囉、 即係我而家唔係賴阿林德森啊，而係話大家做嘢係馬虎咗。你諗下回歸之後。 馬虎啊，係反常識啊。 越嚟越多呢啲問題啊！喂，高鐵又超支嘅，跟住你而家啲人咧係冇曬道德底線，跟住咧完全係唔合乎標準咧，係依然係冇人監察。 喂，你諗下， 你覺唔覺得呢啲醜聞不斷係？ 你諗下 離譜 咧？梁振英佢袒護呢個即係中建，嗰、那個理由幾咁荒謬啫？喂，大佬，你係冇證據證明呢個香港嘅水喉匠係冇問題。 亦都冇证 咁样讲嘅话，喂，乜都讲得噶啦。 亦都冇证据证明香港以外，唔系香港境外制作嘅水喉有问题啊嘛。 呢句说话 你可以无限延伸噶啦。 冇阿妈女人嚟噶，你够证明我冇份啦。你冇证件先，唔系你应该咁讲。你冇证据证明陶君衡有份，亦都冇证据证明阿龙有份，同埋 Anthony 有份，有乜意思啫？ 咁等于你可以 accuse 佢啦，你等于可以判佢有罪噶啦。喂，所以其实林德成。喂林德森佢今日讲嗰样嘢系啱啊！喂，呢、這个法庭都未判我，喂你梁振英判我， 喂，大佬真係好唔 fair 喎，而且我係冇去买嗰啲建材㗎嘛，我冇去买嗰啲焊接物嘅材料㗎嘛。 仲好笑一样嘢就係、是、你諗下，喂，中国建筑，喂，使乜你咁去 defend？ 你咁样越 defend 啊，梁振英 唔系心有鬼， 心中有鬼之余，仲系越大镬啦。 咁咪话， 喂，如果我系一个正常嘅行政长官，喂，又唔系我起嘅、我最多都话，我哋以后监管系会尽翻高咗啲功夫，有咩嘅？喂，你政府外判嘅目的系乜嘢啊？其实就系某程度上嘅推卸责任，除咗悭钱之外，推卸责任咯。我都唔想咁大嘅官僚架构去做啲咁嘅政府嘅工程，我镬都系外判，美其名就话可能 quality 好啲，多啲 efficient， 实际上其实我系个推卸责任嘅工具嚟噶。 同埋国企你唔需要卸佢，责任都唔系你自己。 又唔系我起， 系啊， 又唔系我去搞嗰啲咩预制组件， 嗯， 咁好嘅博你都唔卸咗落去， 系啊， 得我会调查，我会告叫佢，我会叫责成佢由。好似张敏玲话斋，13年嗰啲公屋，你同我搞掂晒嗰啲有缘嗰啲猴佢，我唔捻理你，因为点解你违反咗标书啊嘛？ 系咯， 我话到明俾你听，唔可以有缘噶嘛，系咪？ 喂，但 用乜嘢射波啊？ 但好得意喎，你见到喂嗰啲咩高铁追加预算嗰啲咁嘅嘢咧，喂喳喳谂啊可以过，喂但系问题你话要彻查叫佢哋追究责任呢啲咁嘅嘢咧，喂即系搞咁耐都搞唔掂噶。 喂，其实咧政府处理呢个危机里边咧，已经睇到香港嘅矛盾喺边度啦。嗱，第一，香港人又好，内地嗰啲咁嘅大陆公司又好，大家为咗搵食，基本上已经系完全冇晒道德底线噶啦。末日心态咁噶啦，有得揾就揾噶啦。 但系呢个系97年， 尤其系而家咩啊嘛？尤其系而家呢个习近平打贪啊嘛。 你谂下嗰啲管理公司啊，嗰间咩新昌建筑啊，嗰阵时候都系咁啦。 啊， 喂，以前点会咁做噶？背后俾红包啊？喂，唔会咁噶。 嗯， 你以前就系因为而家开始大家可以攀附权贵啊嘛。可以利用呢個機會嘛？其實大家背後都諗，只要賺埋呢筆，可能我就移民咯；賺埋呢筆，可能我就退休。 好恐怖！即係其實琴日我哋都同阿蕭公即係討論過啲問題啦，就係話即係尤其係高登咧，就有人講啊嘛，篤爆啊嘛，即係點解近年呢個中建起得咁快？就係因為其實咧，佢好平咁樣，好低價咁樣投到你標，咁啊攞張 contract 自己去融資。去問銀行借錢，咁啊，因為你自己就冇咁快開工，然之後咧，佢借啲錢翻嚟喺大陸炒股票，咁炒完股票，咁佢嗰轉錢已經賺一轉啦。嗱，呢啲咪叫做係即係 others people money， 呢個叫做係咩嘛？ 唔單止係呢啲咁樣嘅承建商去投標咧，係出呢個問題。其實你管理公司，例如佢新昌頭先我舉嘅例子都係咧，同樣係面對呢個問題。因為點解咧？佢係要嗰啲 cash flow， 係啦， 即係佢唔係諗住賺你嗰啲咩經理人酬金啊，因為嗰啲好濕碎，甚至乎咧好多投標嘅時候係零啊。我做過區議員就知啦，我做過法團嗰啲顧問我就知啦，係0%，我都心諗你憑乜？可以賺到錢啊！ 喂，你公屋都尚且如此啊！你而家搞咁多大白象，喂，大白象先至係呢啲咧，國務院核下即係中建啊呢啲咁樣嘅公司咧，國企咧嘅 cash cow 嚟噶嘛？ 喂，仲有啲豪宅喎、啊，同埋公務員宿舍喎、啊，新嗰啲而家全部都係關事喎、啊。 所以咧，你問我，即係你發覺咧，近年嚟香港好多呢啲現象啦，無論係高鐵又好，例如新昌嗰單咁嘅貪污又好，甚至乎到而家呢間即係元水嗰單嘢都好啦。除咗末日心态之外，另外一样嘢就係呢，你香港係急速咁样私有化嘅过程里面衍生出嚟嘅问题。你諗下我哋僆仔嗰个时候读 public management， 就话喂唔得啦，政府嘅负担太高啦，政府又唔可以抽税，咁啊财政赤字，所以我哋要搞私有化啦咁样。 同埋正正就係而家希腊想做一样嘢。 嗱，你私有化嘅过程里面我哋读咗几多少就係关于你点样去 monitor 你嘅 contract 啦。喂，老实讲，你问而家房屋处系咁 cut 人嘅时候，边有仲有足够人手同埋足够嘅精力、足够嘅知识去 monitor 呢啲 contract， 令到嗰啲所谓嘅 specification 系能够符合咧？ 冇可能嘅，因为我自己都做过呢咁嘢。你谂下最前线嗰班人，喂，经过几判之后，你得翻咁好少钱真系做嘢，喂，系可以衰到连胶袋都悭嘅，系可以去到。 所以咧，你个问题嘅症结喺边度咧？不出三个外判、判上判，而家第五六判系咪？跟住打低者得， 嗯， 你要悭钱啊嘛， 你要政府嘅部门个唔好咁扩大嘅功能啊嘛， 嗯， 系嘛，你要卸责啊嘛， 嗯， 所以你今次咧系露底嘅梁振英，嗯、你咁好嘅时机去卸一责佢，所以我嗰日喺当个少侠都讲，喂，屌，如果我处理，即系我都唔系好醒啦，你谂谂到啦，系嘛，中国建筑关我鸠事咩？屌， 唔系你 咪推咗俾佢个建筑咯，喂，嗱，总承建商，唔该你帮我搞掂佢，所有有元水嘅同学，你同我换翻佢。搞掂，跟住我而家做调查，我哋而家要隔扯嗰啲负责嗰啲官员 ，monitor 唔到嗰啲 contract 嗰啲人， 嗯， 点会搞到咁噶？ 但系咁讲，呢个系咪反映到喂？其实即系自从成个雨伞运动打后，其实习近平已经系剥夺晒梁振英实质上喺应该有行政长官嘅灵魂。佢、要做嘅就系唯一，佢唯一要做，亦都可以做嘅就只系 defend 翻国企喺香港嘅利益。如果你连呢样嘢都冇嘅话，就其实可以提早 可能，可能， 嗯。 但系如果我系佢，唯一保住行政长官嘅位，屌中银我一定喐啦，中国建筑我一定喐啦，证明我大公无私啊嘛！屌我起码攞香港市民嘅支持啊嘛！ 诶、唔系啊，佢即系香港即系国际银行多啦，即系嗱你谂下。你投标好多都系俾呢啲咁样嘅咧，即系大陆嘅红，即系国企公司全部围晒咯，系咁围标啦。 系啊， 喂，嗰啲钱喺香港可以 cap 嗰啲钱，喂，其实好多我哋旧年讲过啦。 嗯， 旧年我哋即系亦都讨论过问题，就系话香港原来系银行个体系借出去嗰啲钱咧，系超过50% 咧，都系借俾啲央企啊嘛。 系啊， 喂，你谂下，喂，你借得俾呢咁嘅央企，咁然之后。喂，呢啲唔系大陆银行嚟嘅，唔需要佢去即系人民币嘅。喂，嗰啲全部都系即系你话你汇丰又好啊，即系呢个恒生又好啊。喂，嗰啲全部系借国际钱去分佢自己嗰啲生意。 嗯， 喂，你谂下几大盘生意啊？ 你 咁啊，即系系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喂。近日啦，即系 白宫发言人，你想讲？ 系、哎、白宫发言人，其实我觉得呢个好戆居咁。 屌你收190,000条友，日日喺度玩 Facebook， 咁冇嘢喎。梁仔唔识玩，咪俾佢玩咯。 好似我哋花生台啲网友咁，日日喺度对住个 Facebook， 你唔系讲搞笑系嘛？ 咁你冇计嘅。 喂，冯伟光又好笑，你。走去问嗱，今次唔系帮民主党唔帮民主党嘅问题，你走去问人，你五月已经系收到即系嗰个投诉， 即系点解你七月而家先至系公布啊嘛？ 阿哥，我唔系政府嚟噶嘛， 嗯， 我唔系政府，我点我会我都要谂一谂啊， 同埋佢都要铺好多嘢嘅，老实讲， 喂，我都要揾间化验所嘅。 你要有个即系 我揾都有个过程咁，我唔系政府嘛，我政府梗系嗱，我即刻收到匿名信，嗱、我而家真系决定做啦。 嗯 嗯， 我今日上昼收到，我下昼拎个法院所念水啦。 同埋你仲要 cross check 啊？ 我仲有即刻叫房屋署啊，边个启程村啊乜嗰啲房屋署嘅职员即刻攞啲盐水即刻送去呢个化验所啦。 咪真系俾人话拖 三四日就已经得啦。 真系俾人话拖嗰就系民协，因为其实最早即系譬如喺葵联做即系验水嗰个咧就系民协。 嗯， 佢系最早 运，唔系启程村佢都有份做嘅，因为即系喺启程村嗰度都有个民协嘅社区干事。 就算我哋冇乜利益冲突嘅人，我哋嗰啲都系即系中意食花生嘅人。如果我哋收到花生台，系嘛，我哋个 page 噶嘛，收到封咁嘅匿名信，话全香港嘅屋村都需要盐水，我都会谂一谂啦， 小心啲啦， 系啊。 喂，点知系咪流噶？ 因为呢个梁振英咧系中意乱鸠咁告人噶嘛。 喂，如果我系政府，我唔同，我零呢、這个。零网勿中， 嗯， 系咪先？ 系啊， 唔系我零中勿网 ，sorry 啊，调翻转头讲，屌，系咪？我梗系做咗先啦，大佬，我唔使 course 嘅咩？ 系啊，系， 嗯， 你 send 个 message 过嚟俾花生台，咁我都要谂下，喂，大佬值唔值得做先？即系正如我区员办事处成日收呢啲咁匿名信噶啦，咁边间系坚，边间系流啊，大哥？ 系， 系啊， 各大政党都未必做噶啦。喂，我唔系政府嚟噶嘛，政府就唔同。咁我宁愿我错，即系一万都唔会错万一啊嘛。 嗯。 咁有人投訴，哇！喂，當中有 QK 匿名信，咁我試下，咁應該啲水有冇問題？喂，呢、這個責任應該嚟政府嘛？屌你， 嗯、 有咩嚟啲民間嘅大哥？喂，你去化驗所，你要識先得噶，大哥，我都唔知香港邊個化驗所驗到水， 嗯、 都要揾日幾兩日啦，係嘛？ 嗯， 係嘛？跟住要諗下啲錢，拎個化驗所驗，喂，唔使時間啊，大哥。 嗯 嗯嗯嗯嗯。 喂，馮偉光嘅真係好笑嘅真係，屌呢條友真係。 你讲你仲好意思讲？喂，你嗰间公屋啊，你系落你入咗火成两年啦。 喂，民协起噶嗰阵公屋， 喂，而 民主党起噶， 我觉得好大疑点嗰样。 公民党起噶嗰个公屋，屌你俾政府起噶嘛仆街！ 我觉得真系好大疑点嗰样嘢，点解系即系件事事发咗之后，可以咁早低温就可以一口咬定嗰个水喉像咧？即系咪佢自己本身就知嘅咧？ 假唔系， 即系内部本身就知嘅咧？即系政府 梗系啦，你谂下， 即系只眼开只眼闭， 成个 story 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各大政党都收到呢封匿名信嘅时候，佢梗系揾个政府啦， 嗯， 政府唔知道点样冚呢个镬啊！ 你中国建筑除咗国企之外，佢真系承包太多工程啊嘛！你嘅意思系， 第一佢承包咗过去咁多嘅工程， 嗯， 我点样搞啊？ 系啊， 我点样搞翻掂嗰班工程？因为你系预制组件嚟噶嘛， 嗯， 你预制组件就系我要拆墙啊，差唔多要，一系就你放弃咗墙入边嗰啲喉，另外再起个。喂，丑闻中的丑闻， 嗯， 政府一定是早收到呢个风，不过唔知点处理或者唔识点处理， 要夹定好就要屈落去嗰个阿林心诚。 咁快，佢好似我记得系上个礼拜唔知四五度发生嗰单嘢，跟住星期日呢个林咩啊？ 林德森， 林德森已经喺东方日报出嚟讲啦，你唔好俾我孭呢个黑锅嘛，几快啊，阿叔。 嗯， 几快回应佢啊？ 佢仲有段 video 走出去嘛？个胡须佬就同班官啊开会话咩？不如怼死佢啦，唔好搞咁多嘢。 咪所以我都唔明嘅。如果你系政府，你点解唔利用呢个机会搞好自己嘅公关咧？喂，呢啲咁嘅嘢回归之后无日无之啦。 你仲攞呢个即系阿冯伟光出嚟献丑嘅啫？ 唔系你戆居嘅在于你同佢呢个搏乜鬼嘢啫？喂，佢站喺你度，你仲你用屌翻人？ 喂，同埋佢系佢啲徒弟嚟嘅，柴文翰喎，即系喺度骂战喎， 系咩？ 系啊，真系好啦，好笑啊，真系，即系好小学鸡，完全嗰件事系。咁但系嗱，呢件事之余咧，即系嗱，有啲人就话系咁得益嘅，梗系即系民主党啊，即系阿连月珍咁讲啊，民主党同埋本土派。 嗯， 咁啊，即系先唔好讲本土派先。嗱，本土派呢个我真系其实非常之大嘅保留。 本来中国建筑咧。就系、是、送咗张牌俾呢个本土派使，跟住你再出瑞安咁点计啊？你屌，嗰间唔系港资嚟嘅咩？屌， 我一阵再讲，我处理咗民主党先。 系 嗱，民主党咧，即系嗱，你见到呢镬嘢，阿黄碧云好威啦，系咪？即系又去呢个商台度啊，就喺度同呢个即系水务处副处长对质啦，系咪？就话喂，你嗰个中国建筑嘅责任喺边啊？你有冇去研究过啊？你连名都唔敢讲。系咪身有屎啊？哇，咁有型！喂，但系今日即系呢个咩啊？陈伟业啦，佢自己就呢、這个，因为而家呢两日系暴力交会啊嘛，即系财委会，咁佢就 table 咗一个，我谂系临时草案嚟嘅，应该系。咁佢就话而家即系呢、這个喂，对于呢个中建啦，有啲咁嘅嘢咧，喂，你系咪要 blacklist 佢啊？咁你起码就唔好俾佢再投呢个咩东九文化中心嗰40亿项目啦，系咪？ 系啊， 咁同因为其实佢当中涉及啲供水系统工程噶嘛，咁、你仲有呢、這个即系除此之外咧，就系啦，就主要都系东九工程啫。喂，你应该要 black 啲水系嘛？ 嗯， 即系嗰喂嗰、那个真系源头嚟嘅，而你今日阿张炳良都讲明啦，就系话嗰个总承建商系应该负责任啊嘛。 嗯， 佢今日先肯讲。搞成个礼拜先讲，喂，不过如果我咧去做呢个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咧，我就会话咧，你同我搞掂佢， 系，但系 你同我搞掂由20由你负责啊，所有总承建商，无论你系中国建筑又好，同埋瑞安都好，你同我搞掂晒嗰啲同后去， 系啦，但系讲埋嗰个议案先， 因为点解咧？你其实系违反咗合约。因为我 specify 咗你去做嗰啲喉系咩规格噶嘛， 嗯， 系嘛？当然自己唔 check 或者 check 唔到，都系自己嘅责任啦。但个问题就系你唔可以违反咗个合约啊嘛， 嗯， 唔系其实犯咗法嘅嗰样嘢系 犯法嚟噶，大哥，你可以告好多人噶。 你讲个水务条例咧，即系水务设施条例咧，其实系讲到明噶嘛，任何非合资格嘅人士咧都唔可以参与内部供水系统嘅建造啊嘛。咁你预制组件。你有冇你認可合資格嘅師傅先？ 嘥氣、 啊！喂，因為你係大陸啊嘛，你管唔到佢啊嘛。 唔係你講起呢一樣嘢，喂，我哋之前都講過，喂，你就算連啊供港菜蔬啊咁多嘅供港菜蔬幾噸咁樣入嚟香港啊，都係得一條有監管嘅啫。你諗下房署派幾多人會監管啲預製組件啦、啊？何況啲入咗石屎嗰啲， 即係食嘅問題嗱，即係你菜已經嘅問題啦，係咪？即係一條友去即係把關，水都有問題， 係啊， 喂，完全不設防，你對於大陸係。系咪先？咁所以今日阿大舊佢搞咗呢咁嘅議案出嚟，喂，去針對佢，然之後去剝咗呢個中建棚牙，喂，好應該啊，係嘛？ 唔係，同埋你老實講，再加多一樣嘢，除咗話要追究翻呢個中建，叫佢執翻好曬所有同行之外，呢、這個我覺得先係重點。第二就係你應該停佢，唔可以再俾佢投標。 係啊， 起碼罰佢五年啦，跟住你其實應該要告上法庭啊。 係啊， 喂，因為點解咧？好多人係索取賠償㗎。喂，大哥，你会真系我一生人拉匀， 系 吓饮几下完就冇事啊！屌你真系， 喂你谂下做呢一样嘢，其实建制派就真系死硬啊！第一样嘢袁秋喺里边，第二样嘢，喂你谂下，喂如中建如果真系搞得成呢一坛嘢嘅话，佢死硬，因为佢而家系俾IMF blacklist 咗，冇办法融资噶嘛。 所以咧，其实仲有一条出路就系咧集体诉讼，尤其是系启程村嗰啲街坊。喂，大佬啊，我饮咗年几两年你嗰啲原水，系咪影响我健康，我点知本来我七十岁命变咗六十五噶，大哥。我唔要求你赔偿啊。 系啊， 喂，所以你而家嗰只股票咧，千祈唔好买啊！嗰只叫咩啊？ 吓，中建啊，3311啦。 3311咩？中国建筑国际。 母公司就系中海外。 大行就话佢其实占几个 percent 嘅啫，香港嗰啲公屋工程。 系啦。 咁个问题就系你冇谂。喂，嗰度有呢一个嘅集体诉讼， 而私费玩死佢， 而政府喺到而家呢个 moment 已经唔敢护航啦。唔好话以后投唔投票，老实讲，你问我，佢都唔使旨意啦，话俾你听，扑街，一定唔使再投噶啦。过唔过呢个议我都唔关键，最重要过嗰样嘢就系、你搞翻掂我哋之前啲工程佢。嗱，你依家扑街啦，话俾你 执晒屎啊！喂，你谂下， 你赔几多啊？ 你谂下，即系你嗰啲住公屋嗰啲全部草根嚟嘅，草根系最多蓝丝嘅，老实讲，最不问世事嘅。呢班五输埋嘅话，喂，你区议会即系系一个好大嘅挫败嚟嘅，起码对民建联系先啦。喂，但民主党，喂，讲翻头先个议案啦，喂。有好多民主黨人真係冇出席喎，即係喂你針對中建， 唔係所以呢班友咪戇居咯。喂，第一你喺個創科局，人哋拉布，人哋拉布，你係定咗個 policy 唔出席。其實呢個咧，我後屘我諗到，其實呢個係中間落墨嘅。如果你出席嘅時候你又唔拉布，咪俾我哋屌咯。好啦，所以你公民黨又好，工黨又好，民主黨又好，所有泛民嘅主流。就中間走去落墨，就嘅策略就係屌唔出席，未事啫。你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係咪？你一係就同個政府抗爭，一係就同佢妥協。 係啦，呢個係抗爭嚟噶嘛？ 你一係就妥協啊？ 你搞錯啦，翻工啊，要放假。 喂，你老闆咪好簡單嘅道理。嗱，你如果你真係一個政治人嘅話，你會同政府點樣丟咧？就係嗱，你要成立創科局嘛，你俾翻咩嘢我啦咁樣。喂，咁你都有成功争取啊，你都有丢啊，喂，你选择唔出席，咁即系咩意思？喂，呢个戆居度就系、是，所以你俾人插系好自然噶。今日你甩咗碌啊， 系啊， 系嘛？人哋话以后唔俾中国建筑投标，虽然我认为就系唔都唔使谂噶啦。 系啊，其实你可以 vote 单佢，因为讲到明就系话建制派咧出席都唔够人啊。 我啊，如果 系一个人咋， 我系佢哋班泛民嘅主流啊，加多个 motion 落去啦。责成呢个两大承建商中国建筑同埋瑞安，帮我哋搞翻掂所有拆咗出嚟嘅有原水嘅公屋，你同我整翻晒啲同行去，即系嗰个修订议案啊！除咗话以后唔俾佢投标之外啊，以后唔俾佢投标有乜用啊？屌你咪搞掂我哋之前嗰啲苏州市啫，大哥。 唉，喂，讲多样嘢先，嗰日。即系前日啦，系咪？喂，有啲友就话嗱，你又问咗阿 AV 人啦，即系点解唔拉布？咁有啲人就话你捉到鹿唔识脱角喎，吓、啊，即系 关我咩事啊，大佬？ 啊，坦系咁帮佢顶，系嘛？咪我咪讲咗我嘅道理出嚟咯。大佬 R&D 根本就唔系政府去做嘅，全世界都冇个创科局，咁咪俾佢出下丑咯，屌，系嘛？我又唔系同佢辩论，系嘛？我俾个机会你哋插佢啫嘛，屌，系嘛？我插完咁，大家仲使插屌，大佬系嘛？即系正如我俾两大阿萧生自己喺度互片一轮，先至 自己食花生系嘛？ 先至弯笠啦，大佬屌，系嘛？ 咁啊，即系好啦，咁啊，咁啊，下次翻嚟再讲。